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为您带来苏童的短篇小说《万用表》。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李白的《赠汪伦》。 在小说《万用表》中有两个主要人物，大鬼和小康，他们是同一家工厂的工友。大鬼脾气火爆，动不动就动手，小康沉默寡言却非常倔强，也是不服输的性格。这两个人住在一间宿舍，能发生什么故事呢？今天我们继续欣赏苏童的短篇小说《万用表》，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大鬼对小康的热络多少显得鲁莽，这一点大鬼自己也是清楚的。他的与人相处之道一向怪诞，若是作恶，一切便自然而然；若是善意或者友爱，偏偏就表达不当，弄不好就令人生厌，成为别人的负担。对于小康来说，这负担便是骚扰式的交谈。小康终究不是哑巴，渐渐愿意跟大鬼说话了，只是谈话不对等。通常大鬼说了半天，只能等到小康的只言片语，不是否定便是拒绝。大鬼最擅长的黄色笑话有一半小康听不懂，再三提示解释之后才能勉强博他一笑。大鬼觉得无趣，邀请小康一起到别的宿舍打扑克。小康说不打。大鬼说你不会打扑克。小康说你们赌钱我不赌。又邀请他一起去外面的卡拉 OK 唱歌。小康摇头说我不会唱歌。大鬼说你不是陕西的吗？陕西人不会唱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不会。小康茫然，谁说陕西人都会唱歌？我就从来不唱歌，我们那里男人不唱歌。大鬼同情地看着小康问，那你会什么？看电影总会的吧，我陪你去东方电影院，美片港片枪战片警匪片武侠片什么都有，不花你一分钱。小康想了想似乎有兴趣，最终却还是摇摇头，反正都是瞎编的，算了。小康说我明天还要上班。遇到发薪水的日子，大鬼都要出去与东方梦露约会，有一次不知为何留在了宿舍里。他邀请小康一起去磁场后面的新风村走一趟。小康说一起去磁场后面的新风村走一趟。小康说去那儿干什么？大鬼对他挤挤眼，那儿有个洗头房叫夜巴黎，对面还有一个维纳斯洗脚的，你不知道啊？小康说花钱去洗头，花钱去洗脚，不去。大鬼怪笑起来，你是真纯洁还是装糊涂？小康眼睛一亮，闪避着大鬼的目光，你去过了？犹豫了一下又问，你跟你女朋友吹了？大鬼挥挥手说别管我，我看你憋了一脸青春痘，为你考虑呢。小康僵在窗边，我的钱不往那儿扔。大鬼说我就知道你不舍得钱，我请客，这样总行了吧。小康拿起窗台上的水杯咕噜咕噜喝了一大杯水，忽然正色道，请客也不行，犯法的，我不做那种事儿。大鬼很失望，无论是作为他的马仔还是作为他的哥们儿，小康都没有培养前途，毕竟不是一路人。大鬼对小康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遗憾，有时候他尝试与小康认真地说说话，谈谈磁场的前景，谈谈各自的前途，谈谈爱情的困扰，甚至严肃地谈谈女人的肉体。一看见小康多疑而警惕的目光，他就泄气了。他知道 自己在小康的眼里已经丧失了严肃与认真的资格。窑上有人告诉大鬼说，小康已经结了婚，老婆在老家的山村里是个民办老师，还说看到过他们的结婚合影。小康的老婆虽然土气，但有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这个消息让大鬼很吃惊，在他的眼里小康还是个少年，怎么也没有想到小康竟然已经结了婚。大鬼多少有点悻悻然，想起别人居然能够看到小康的结婚照，他跟小康朝夕相处，他待小康那么友好，却享受不到任何信任。小康那天下班回宿舍，顺手从桌子上拿了他的香烟抽。大鬼拍了一下桌子，这是谁的烟？要抽烟自己买去。小康不知所措，看看他的脸色，又把那支烟塞回到香烟盒里去了。大鬼冷眼注视着小康，这样过了几秒钟，他的表情缓和了一些，但也显出一丝异样的严峻。他说，小康，我要和你好好谈谈。小康眨巴着眼睛打量大鬼，眼神里渐渐有了一种惧色。他下意识地转过身，嘴里嗫嚅道，谈什么？你能跟我谈什么呀？大鬼怪笑一声，谈你，谈你的事儿。大鬼走过去，一只手重重地搭在小康的肩膀。小康慌张地甩脱了他的手，但大鬼的手不依不饶，又在小康的头皮上拍了一下，然后手掌摊开，对准了小康的脸。结婚照拿出来，大鬼以命令的口吻说，你的结婚照还有你的老婆，拿出来让我欣赏一下。 小康的表情与其说是腼腆，不如说是一种不安。他垂手思考，起码过了一分钟，从墙架上抽出一本杂志，抖出一张彩色照片。看就看吧。小康的目光在照片上一跳，跳起来投在大鬼的脸上，忽明忽暗的，像是在期待什么，也像是在躲避什么。但大鬼用手掌把照片捂住了。大鬼闭上了眼睛，一副享受悬念的样子。听说有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大鬼夸张地做着呼吸的姿势。啊，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我要深呼吸。小康的脸已经涨得通红，要看就看，少来那一套。你女朋友是东方梦露，我老婆是一个山里女子，土里土气的，有什么可激动的？说不定你老婆是山里梦露呢。大鬼盯了小康一眼，嘴角上仍有笑意，但揶揄的目光几乎有点凛冽了。小康，你要跟我比老婆吗？小康一惊，想说什么又没说。他紧张地瞪着大鬼的手，目光缓缓爬行，爬上大鬼手臂的刺青部位，虎头、忍，昔日的牙痕已经不见了。小康抱住了脑袋，喉咙里咕噜一响，他说，不该给你看的，你快点啊。大鬼的手慢慢移开了，他低下头，以一种庄严的姿态欣赏照片，是那种典型的县城照相馆风格的结婚照，背景是一片蓝色幕布，有两根白色罗马柱，一片粉红色的玫瑰，两个飞翔的小天使悬在空中，手里拿着爱神之剑。他看见小康穿着那件肥大的深蓝色西服，喜悦之色被拘谨与腼腆遮蔽，看起来接近无助的状态。他的脸上当时没留胡须，格外显得稚气。旁边的姑娘穿一件红色的呢子大衣，黑色健美裤与白色球鞋，怀里抱着一束鲜花。仔细看，她烫了头发，戴了一个红色的发箍，容貌稍显老气。两个人站在一起是各自僵立，谈不上甜蜜，也谈不上亲密，似乎一切都只是强人所难。姑娘的一双眼睛确实很大很黑，但因为紧张地关注着摄影师的镜头，眼神凝滞，并没有多少神采。大鬼是忽然狂笑起来的，乌溜溜的大眼睛，乌溜溜倒是乌溜溜，眼袋怎么这么大？你养过金鱼吗？那是乌溜溜的大水泡啊！哈哈，山里梦露，她只比你大一岁，你要不说，我还以为是你妈。只是一刹那的震惊，小康瞪着大鬼，面孔发白， 他在辨别什么。很明显，他从大鬼脸上发现了某种深刻的恶意，但并不确定他的来历。这时他的眼神出现了短暂的迷茫，那是一丝迷茫，那一丝迷茫很快消退，有一片隐隐的泪光交织了羞耻与痛楚，开始在小康的眼睛里涌动。小康突然朝大鬼扑过来，夺下了大鬼手里的照片。小康嘴里发出一声莫名其妙的冷笑，哼，我骗你们的，这不是我老婆，是我姐姐。大鬼知道自己伤了小康，伤得不轻。做错了事，他心里有歉意，只是没有道歉的习惯。照片事件过后的第二天，他特意买了一包中华烟，趁着小康上班时放在他的枕边。傍晚，那包香烟原封不动出现在桌子上。大鬼猜小康是不接受他的歉意，不接受他就自己抽，拆开烟盒抽出一支，叼着香烟去食堂吃了晚饭。等他回到宿舍，发现桌上的那盒香烟不见了。他好奇，擅自去检查小康的抽屉。抽屉上了挂锁，勉强还能打开一条缝。大鬼看见了那包中华烟，他已经躺在了小康的抽屉里。锁好了那包香烟，并不代表小康接受了大鬼的歉意。小康变回了哑巴，好多天没有与大鬼说过话。直到有一天，大鬼下班回宿舍，发现小康正摆弄他忘在桌上的万用表，神情专注，像一个孩子在钻研新鲜玩具。大鬼莫名的高兴，说，这是万用表，要不要教你用啊？小康没有搭理他，过了一会儿，突然丢下万用表，轻蔑地说，不就是测个电吗？凭什么叫万用表？大鬼本能地维护起万用表的名誉。凭什么？我告诉你啊，这玩意儿不光能测电，它什么都能测，所以才叫万用表。小康笑了笑，笑声也是轻蔑的。他懒懒地躺到床上，用左脚挠着右脚。还能测什么？好人坏人能不能测出来？穷人富人能不能测出来？谁要是得了癌症，能不能测出来？ 好了，苏童的短篇小说《万用表》我们欣赏完了。这篇小说的结局是大鬼的女友嫌他穷，跟他分了手。受到刺激的大鬼辞职下海贩卖电磁炉，临走前他又回到和小康共住的宿舍，发现小康在短短半个月里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穿上了时髦的运动鞋，贴上了玛丽莲梦露翘着屁股捂着裙子的照片。大鬼本来想把万用表带走，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它留给了小康。这篇小说写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处时的微妙心理状态，大鬼是表面的主角，而小康是实际的主角。表面上大鬼在主导他与小康的关系，实际上小康对大鬼所作所为的回馈才是推动他们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李白的《赠汪伦》。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李白所作的《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这首诗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诗文简单易懂，也收进了学生们的课本之中。汪伦又名凤麟，是安徽黄山的名士，与李白、王维等人关系很好， 经常以诗文往来赠答。除了这首《赠汪伦》，李白还曾经写过《过汪氏别业》二首。唐代天宝年间，汪伦听说李白要南下旅居叔父李冰洋家，便写信给李白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爱饮酒，又听闻有如此美景，便欣然应邀而至，却未见信中所言的盛景。汪伦告诉李白，桃花者是十里外的潭水之名，并无十里桃花。万家酒店乃是开酒店的主人姓万。两人随后哈哈大笑，他们在此地诗酒唱和，流连忘返。离别之时，李白便写下了这首作品。桃花潭位于安徽泾县以西40公里处，它南临黄山，西接九华山，与太平湖紧紧相连。潭面水光潋滟，岸边怪石耸立，春季桃花似火，犹如蓬莱仙境。不过今天的桃花潭和李白、汪伦时代的样子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古时候的桃花潭其实是与青弋江相邻的一个池塘，原本江水和潭水是分开的，但由于后来建设了水库大坝，下游又兴建了电站大坝，因此桃花潭的水面又提高扩展了不少。桃花潭所在的桃花潭镇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镇内保存有最完整的皖南古民居群，明清建筑总共有700多处。进入桃花潭景区，在老街的尽头有一座2层的小阁楼，那便是后人为了纪念李白与汪伦友情的踏歌暗阁。这座小楼临街的一面设有一扇木质屏风，上面的踏歌送行图再现了当年汪伦送李白的动人情景。据有关资料记载，这座阁楼最早建于明末清初，乾隆13年、民国年间以及解放后都进行过维修，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出了阁门，游客可以乘舟摆渡到青弋江对岸。青弋江中还留有一个小舟，小舟的北面就是诗中的桃花潭。这里水流湍急，和南面平静的水流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形态。潭的西侧是两座相连的山岗，南面的叫彩虹岗，北面的叫垒玉墩。垒玉墩上面是一片桃树林，桃花盛开时一片粉红浪漫，而墩下就是名士汪伦的居住地贾村。如果运气好，在雨后来到桃花潭，经常会看到在彩虹岗和踏歌楼之间有彩虹横跨在碧潭之上。值得一提的是，在桃花潭还有一座古村落，名为扎记古村。如今这个古村还有一个很现代的名字，叫做安徽美术家村。虽然历经风雨，这座村落依然保存有大量明清建筑、15座古桥和10余座祠堂庙宇。正是这些古建筑让扎记古村成为了画家们的天堂，也成为了游客们的必去之地。可以说今天的桃花潭依旧风景如画，浪漫神秘。泛舟江上，您是否也听到了从千年前传到耳边的歌声呢？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